寂寞逃离便会情困，期望每夜亦迷人。从轻轻触摸指尖的震撼，到彼此拥抱无止的吻，发现血脉和呼吸接近，愿交出真挚的心。从不敢痴想今天的放任，让眼泪沾上无边兴奋，要让美梦无一丝缺陷，愿永远陪伴着你一人。或许是情深，可知少女最相信与今，晚晚夜夜愿跌在怀里，陪着你共度凌晨。我